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呢 FM 98.2 AM 927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说呢，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火星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火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当然了，大家还有更方便的啊，就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也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 没错没错没错， 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啦。点击关注之后呢，右下角进入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两位主持人带大家一起来分享最好听的音乐。 没错没错，因为上一次我记得和月月我们俩搭档主持这个挑战新歌声的时候是11假前的一天， 最后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对，那期我们的主题是在回家的路上您会听哪些歌。当时那期节目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期呢不仅是主题非常的感人，歌曲非常的好听，当然还有就是很多很多的好朋友跟我们在分享回家路上好听的歌以及回家的心情。 对， 当时还有很多朋友说舍不得你们节目结束啊，想就是整个十一都有你们的节目的陪伴。对，所以说也不仅是感动了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也是感动了我们两个。 没错，我记得还有更加感动的就是像我跟张彤一样哈，就是不能够回家的那些人。 对， 然后同样也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进行留言跟我们互动。 对， 其实大家都是在彼此互相温暖着，虽然不知道另一方到底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可能都有同样的心境。所以说当时真的是整个直播间都变得非常的暖。 对，所以说那期节目给我们留下就是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让我们俩就是对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的期待，也希望大家今天多多跟我们进行互动。因为今天啊我们俩一聊起这个主题啊，特别是聊起这位歌手，那简直是就滔滔不绝的赞美之词想要表达。 对， 太爱了是不是。 对，我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 嗨了。 对，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了哈。这个太非常棒的一位歌手，而且确实他的粉丝从很早很早以前就非常喜欢他，而且他的很多好歌都是现在流传非常广泛的。 对，那个咱们俩就不卖关子了，他就是这林俊杰。哇，天王天王。就是先问一下月月，你觉得在你的记忆中啊，就是JJ他的歌哪些你觉得最好听甚至给你造成影响的一些？ 对，我觉得 JJ 是那种特别有实力的，因为在特别小的时候哈，然后就是他的江南那时候应该是给了大家非常多的回忆，什么圆圆圈圈圆圆圈圈之类的。 对， 然后这些叠字就很特别，而且那首歌就是很清新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时真的是因为当时还在学校嘛，应该是传唱度就几乎每个人都会唱。而且到现在为止，大家如果在 KTV 里面去点林俊杰的歌的话，也都会点这首歌哈。所以说真的这首歌是我们应该算是我个人来说认识 JJ 的第一首歌，而且也是由这首歌更加的拓展他其他的各种各样风格的歌曲，都非常的喜欢。那除了这首歌带我入门了之后呢，之后慢慢的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小酒窝，就是比较甜 甜 的， 甜到爆炸。 对，甜到爆炸的对唱歌曲。 是 啊，很多情歌，包括他之前和金莎的一些互动。有很多很多的歌都非常的好听。 对 啊，那除了这个之外， 过的夏天啊， 对对对，就很多很多非常适合情侣啊，然后 KTV 必点。 对，爱人之间就是哪怕就是互相这个朋友之间啊，男女之间去点的非常甜甜到爆的歌曲。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最近他也是有非常多的歌非常感人的，还有他就是参加跟亮颖参加了那个就是综艺的节目，里面也有很多很多这个让人耳目一新 的 表达。 对对 对，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想就是通过这一期节目来共同展示一下这些林俊杰的一些我们觉得很有故事的很好听的给我们确实带来过一些影响的一些歌曲。当然今天我们的各位我们的唱吧红人们也是通过翻唱的方式来致敬林俊杰，来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于这些的喜爱。那么今天在第一个板块先声夺人究竟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怎样的歌曲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来期待。 我只想唱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好的，先声夺人环节，第一首歌曲一定是一个最近大火的一首歌曲，关于 JJ 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不是他的，不是他自己的歌，是翻唱的一首歌曲。但是呢，最近啊，我就是，虽然这个节目我当时没有看，但是后来在微博，包括在这个朋友圈刷屏了，很多人说这个翻唱简直太意外，而且太惊喜、太感动了。 所以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呢？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现在的听众还有网友们的喜爱呢？ 这首歌。就是凤凰于飞，我们先来听听 JJ 的改编。 天哪， 这首歌曲的翻唱，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种完全不同于原唱刘欢老师的那种感觉？ 对，这首歌就是我觉得 JJ 首先他嗓音还是那么的有特点， 可塑性太高了， 对，而且中间那个高音部分真的太炫太酷了，然后最后又回归到那种柔情的部分。 对， 我记得这首歌他在挑战，因为凤凰于飞是甄嬛传的这个 主题曲， 非常棒的一首歌曲，并且他还是刘欢老师所演唱的。那我觉得对他来说，之前在接到这样一个任务的时候，这个压力是非常之大的。 臣妾是做不到的。 对，这也是他说的，臣妾做不到的，并且像亮颖啊，然后都就说最后 祝你平安， 对，祝你平安，就是这样的一些祝福的话哈，真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那你看他在这个重新编曲之后，挑战了一个非常高度难度之大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并且诠释的那么的完美， 而且 赋予自己的特点。 对，而且还有一个哈，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资料上有人说这个 JJ 因为通过这个摘帽子戴帽子的一个动作来，其实他是展示了两个不同的角色。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听到他音色上一个偏细偏高，可能是扮演的是甄嬛那个角色，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偏稍微的厚重一点的声音，可能是偏向于皇上这个角色。但是其实很多朋友还有人说，其实听到了三个角色的呐喊。 哦，三个角色， 对，在不同的转 后三个部分了。 因此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演绎的确是太过于惊喜，而且就是你说音乐的方式，然后在舞台上通过一种音乐剧的方式，这种展现确实是耳目一新，确实没怎么见过。 估计这也是 JJ 就很少去尝试的这种音乐剧的表现的方式。 对， 并且用声音也同样将不同的角色进行了一个切换和转换哈。 对， 所以说也是震撼到了所有的人。 没错，一个这么高难度的歌曲，再加上 JJ 就如此高难度的一些演唱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吓怕了，今天这些唱吧红人有没有害怕，说今天演绎这个 JJ 的歌有没有很多压力。所以今天我们的唱吧红人将要在接下来的环节魔音秀来大开他们的嗓音，看看究竟他们唱的怎么样呢。 哎呦，难度很大哦。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 刚刚在先声夺人板块已经推荐了一个非常高难度的歌曲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唱吧红人就是胆儿挺大的， 胆儿挺肥大， 对，要挑战偶像的歌曲了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就是进行一轮投票选择，所以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唱吧的这个火星直播上来进行投票，可以分别对应数字1、2、3来支持您所支持的唱吧红人。究竟看看他的翻唱，究竟您喜欢哪位哈。当然大家呢也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唱起来，因为这些歌啊我们都听过都熟悉， 而且都非常的好听。 是，接下来要为您推荐的第一位我们的唱吧红人是一个组合了哈，是谢庆科和奔跑吧小李子的合唱。这首歌太熟悉了，小酒窝。 小酒窝，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是如何演绎的吧， 来听。 Hello Hello 新歌， 两个人 合唱 都萌萌的感觉啊。 这么说开始啊， 两个人究竟说其实这首歌我们都知道是情侣对唱，就是但是情侣对唱之间呢，就也许是默契，情感的一个意义，看看两个人可能我认为应该不是情侣吧。 谁与我祈祷，与我烦恼，为我生计，为我闹， 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舞蹈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 小酒窝像煎熬，是你最美的记号， 每天睡 挑着我长肩膀，迷人的无可救药，我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 唱歌 是 好丑，天 哪！哇，我觉得两个人啊、稚嫩的面孔其实搭起来还挺有化学反应的， 挺搭的。然后男就是左边的， 我们撮合了一波， 左边的这个帅哥就是偏卖力型，右边的就有点无辜型，但是唱的这个声音上来说都非常的好 听，对，不费力，可是赢很大的感觉。 对，两个 这首歌咱们都很熟悉。其实刚刚我其实也想推荐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大概当时我记得，我身边很多同学，特别是男生表白的时候，一般都会唱这首歌，希望女生有回应。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我。无可救药，怎的哪里不着？想要你的拥抱，什么之类的哈。 对对对 啊、这首歌啊，是2008年 JJ 的一张专辑《JJ 路》里面的一首歌曲啊，也是《爱情睡醒了》的插曲。 嗯， 当时啊，就是林俊杰 JJ 在这个广州参加一个节目的时候，表示自己认识一个长睫毛并且带有一个小酒窝的一个圈中人，并且对他有一定的好感，两个人甚至还在这个暧昧的阶段。 嗯， 但是由于当时呢，就是公司的一些决定，可能不能支持两个人谈恋爱吧，然后就把这种暧昧的感觉融入到了歌曲里面。 其实这是一种很委婉的表达，但是我觉得通过这种委婉的表达反而变得非常的浪漫的。假如说有一首歌、 啊、 然后给我们然后去写的，并且写的这么的浪漫，然后这么的这个满满的甜蜜的感觉。 嗯，只想说 Yes I do 呀，多大的幸福啊。这是 对专门有一首歌，而且这么多人喜欢的歌就是送给你的。哇，这种感觉太惊喜了哈。 对的。 好，如果支持第一位唱八红人啊，第一组唱八红人谢信科和奔跑的小李咱的合唱，请扣一波数字一。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组第二位唱吧红人是来自于这个蒲月的 Strong， 他唱的这首歌依然我们非常熟悉，是不为谁而作的歌。我们还是来欣赏一下他是怎么进行演绎的呢？ 来听。 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这夜不能睡，夜色哪里都是美，一定有个他，躲过避过闪过瞒过他是谁、yeah、他是谁、yeah、 哎，这首翻唱我觉得也是非常拥有个人的风格， 太好听了。对，我本来还说我都找出来歌词，本来说我接下来唱两句，结果后来我算了。对，是的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听，很好听的一首歌，而且它确实女生的这种柔情也揉进了这首歌里面，就非常的完美了。嗯， 是一个女生自己的理解和翻唱的版本了哈。 嗯，哎。嗯，好的，那个我们确实这首歌也是非常有自己特点的一次翻唱， 没错。嗯，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三位唱吧红人金子君要带来的这首歌依然非常的熟悉，今天全是我们就是都可以开一个大的合唱会演唱会的那种感觉， 全部都是经典、啊、 对，这首歌呢是 JJ 写给张惠妹阿妹的一首歌，叫记得，在、嗯、啊他的专辑擦身而过二中进行翻唱的，我们来看看这首歌啊，我们的金子君是如何演绎的。哎，这是两个人的组合吗？ 嗯，两位男生来一起唱， 看看这个两个男生之间 PK 是一个什么样的 结果。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都会停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谁还记得是谁先说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手牵手，说要。 一起走到最后。 哎，刚刚月月说了，非常的好听，非常的喜欢。 对， 啊， 后面的和声啊，真的是配合的非常的完美。 对，两个男生在一起的感觉，碰撞出的火花也是觉得是很好听的。 嗯，像这首歌应该是阿妹，是原唱，应该是 JJ 写给阿妹哈。 对。 然后阿妹唱那版稍微的，就是显得音色呀，还有处理上更加的强势一些。 嗯。 然后，但是你看这两位男生，他们的声音很柔， 对， 但是柔之中又带给人一种这种很内在的力量和感觉哈。 嗯， 而且我感觉他们两个在唱的时候都非常投入，从他们的神情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 嗯， 如果说支持我们的第三组选手啊，金子君的这个合唱的记得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扣一波数字三。 嗯， 好了，今天的三位的火星我们的这个唱吧红人呢都已经展示完毕了哈。 嗯， 三首歌都有不同的风格，而且都是我们所熟悉的这的一些歌曲。 哎， 也是估计就是节目结束之后，也是有很多的朋友要把这几首歌再重新找不回来，再重新再练一遍，再唱一遍， 再去唱吧唱一遍。 对对对， 嗯， 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您啊认为唱的比较不错的一些歌曲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一些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可以在这个唱吧红人的 MV 上也进行一些分享。比如说，就像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 嗯， 也是可能说不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呢，可能没有办法亲自来到节目中，可以把您的这些 MV 呢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公邮挑战新歌声的全篇的163.com。当然，如果在北京地区各位想唱歌，想通过我们的节目进行演唱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发送您的央音小这个 demo 发送到我们的挑战新声的全拼 @163.com。好，时间已经来了北京时间的6:33，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嗯， 有故事的好同学，我们来听听哪首歌有关于 JJ 的一个背后非常的有温度，能触动我们的好歌曲， 来听。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刚刚我们在这个火星直播上看到这位阿斯卡这位朋友送了很多很多的小火星，而且在问说你们节目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呢？其实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是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每天晚上的18点进行播出的，我们是一个素人歌者大 PK 的节目。 嗯， 也希望就是希望更多的喜欢唱歌的素人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中一展歌喉，其实就是一个零门槛，但是希望更多的人进行多多参与的一个平台。 嗯，但是我发现高手在人间哈， 对， 在民间 太多了。 对，在我们的这个唱吧的舞台上，有太多太多非常会唱歌，并且也非常勇敢的去展示自己歌声的人啊。 对， 所以也是屡次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声之后，也是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惊喜。 是， 嗯， 那么在有故事的好同学这个板块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JJ的歌曲是《只要有你》。你的地方，我们还是先听歌再聊故事。 你是我肩膀坚定的力量，听不到你的回响，爱情说不出晚安。爱洋洋，以为互相在一旁，时间怎么过去，有你也不会冤枉。为谁辛苦，为谁忙，只为了和你分享。只要你的泪光照耀着我， 首歌曲呢是由林夕填词啊 JJ 来谱曲的一首歌曲，收录在 JJ 林俊杰2015年12月25号的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也是电影《消失爱人》特别创作的一首主题曲。嗯，其实这个地方啊，就是有一些故事哈。为什么是有故事的好同学里面板块的一首歌呢？是 JJ 啊，为了这部电影，其实看到一些角色之后呢，也是特别的有感触，因此和导演进行探讨之后呢，了解了这些角色的深层性格，于是创作了一首这样的一个歌曲。虽然说名字叫《只要有你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无形的、无处不在的一个概念。只要有亲人在，有爱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是啊。就是激发你的勇气，激发你一起陪伴自己默默走下去的一股力量。 嗯，没错哈、只要有爱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会非常的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听完这首歌之后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嗯， 只要你的泪光照耀着我胸膛，只要 这首歌曲就是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首《只要有你的地方》。听到这首歌，确实让人的心情瞬间安静下来，也让人感受到了一股就是被爱包围的感觉吧。 哎，没错，说实话，这个声音这种感觉有一点点的这种伤感，但是在伤感之余，看到他的歌词，听到了他背后的故事之后，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其中的爱的包围的力量。 没错，没错。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些JJ 去演唱或者说翻唱的一些歌曲，其实呢还有一些歌曲是JJ为其他歌手去写的一些歌，比如说徐若瑄的《爱笑的眼睛》啊，潇潇的《握不住的他》，张惠妹的《记得》，何洁的《你一定要幸福》，飞轮海和黑碧合作的《只对你有感觉》，SHE 的《一眼万年》等等，就数不胜数啊，实在是太有才华了， 才子。 对，其实可能大家平时所翻唱的一首歌曲就是JJ所写的哈，所以说这么一个有才华的才子，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演绎他的歌声来好好的挑战一下。 是的是的，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喜欢唱歌热爱音乐的你，也将你的挑战，你最喜欢的歌手和歌声发送给我们，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6:40，再次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能够锁定我们的这个 FM98.2 挑战新歌声。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依然会有一些好听的音乐要跟大家进行分享哈，也是非常的有故事，非常的有温度。那么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的今晚有戏，我是张彤， 我是月月， 咱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 我藏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牵着你一直走， 走没有就是 喜欢你偷瞄着我 的手，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哦哦，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这次绝不放手， 努力变成属于你。 的海我心如钩钩， 听着 流动想着 流动 动着 流动 滚滚 流动流动 一起动动手见面到边都空都空都 显然对着我会留下满载 情感漂泊漂泊漂泊一生路过青春繁华如昨玲珑相间路过今天我们本天的孤独相谈如昨